央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皇帝康熙的为君之道。清圣祖仁皇帝康熙，名字叫做玄烨，他8岁继位，14岁亲政，在位长达61年，享年69岁，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康熙自幼好学不倦，意志坚毅，他刚刚披上龙袍时还是一个顽童。他的祖辈虽然骑着马从关外打到了关内，建立了大清王朝，但实际上交给他的并不是一统江山，反清势力和分裂割据的活动来自4面8方。这位少年皇帝14岁亲政，16岁就除掉了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辅政大臣鳌拜，削弱了8旗旗主的权势。20岁即迎战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经过了8年奋战，一举平定了战乱，维护了统一。康熙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头脑清醒，文武兼备，对自己讲学习，对朝政讲情深，能较好地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创了康乾盛世，促进了清朝初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康熙是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以来2000年间的一位伟大的君主，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什么能做出如此巨大的历史功绩呢？作为一个执政61年的皇帝，他为君之道的法宝又在哪里呢？我们要打开康熙王朝历史之谜的那把钥匙又是什么呢？康熙其实是很特殊的，他的父亲是顺治，他的祖母是孝庄太后，他的爷爷就是清太宗皇太极，他的曾祖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他的儿子是雍正，孙子是乾隆。康熙在清朝前期这6个皇帝当中，从入关来说是第2个皇帝，但是从整个大清来看，他是第4个皇帝了。他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特殊的地位。康熙在位61年，对中国的历史、对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逐条来评点一下康熙的主要成就。首先就是削平三藩，巩固统一。康熙12年，也就是公元1673年，吴三桂等3个藩王发动了叛乱。三藩叛乱的时候，康熙只有20岁，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皇帝，但是他在困难面前毫不畏惧，毅然决然地下令讨伐，历时8年，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巩固了大清对中原地区的统一。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就开始着手解决台湾问题。 那么他的第二个成就就是统一台湾，开府设县。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神圣的领土。明末清初之际，郑成功跨海远征，驱逐了荷兰殖民者。不久，郑成功病故，形势发生了变化。其子郑经继位后，着力推行反抗清朝的政策，封锁海疆，从而中断了台湾与大陆的往来。面对着这种分裂祖国的行为，康熙充分地展示了他的雄才大略。从康熙二年到康熙二十年，他多次晓之以大义，造福台湾。不料郑氏的后人却始终坚持分裂的立场，公然提出如琉球、朝鲜立，想要把台湾变成大清的属国。当十八年的招抚均告失败后，康熙即下令用武力收复台湾。公元1683年6月，清军攻占澎湖36岛。7月，郑氏家族见大势已去，只好顺应天意，表示归降。1683年8月，台湾回归后，康熙决定在台湾开府设县，又明令宣布郑成功不是叛臣逆子，将郑氏父子的灵柩归葬故里，对郑氏后人及其各级将领妥善安置，封官赐宅。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得力措施，从而上下安心，促进了台湾及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宁。康熙的第三个成就是反击侵略，签订条约。我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在康熙的祖父和曾祖父的时候，也就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时候，已经完全归附于清朝。由于清军入关八旗主力南下，沙皇俄国的军队趁这个机会侵入了黑龙江流域。康熙统一台湾之后，决定反击沙俄的侵略，于是派萨布素率领军队到达了雅克萨。两次战争取得了雅克萨反击战的完全胜利。到康熙28年，也就是公元1689年，康熙派使团到达尼布楚，和俄国的使团进行谈判，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规定了额尔古纳河、格尔比奇河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土地完全归清朝所有，这里面也包括了乌苏里江以东、库页岛以南的广大地区。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端边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国签订的平等条约。康熙这个时候划定了中国版图，奠定了中国北部版图的基础，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康熙的第四个成就是亲征朔漠，和善蒙古。第五则是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明末清初，经过长期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下令停止圈地，下令减免田赋。另外，康熙六下江南巡查黄河和水利，修黄河、淮河、永定河。康熙的重农治河、兴修水利的政策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康熙取得的第六大成就则是兴文重教，编纂典籍。康熙非常重视文化，也重视教育，他亲自主持编纂了许多重要的典籍，譬如说康熙字典、配文韵府、清文鉴、康熙全览图，还有特别重要的10000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主持编修的典籍有60多种，大约20000卷，是中华民族文化当中重要的精神财富。 康熙14岁亲政，16岁除掉辅政大臣鳌拜，削弱了八旗旗主的权势。20岁即迎战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经过8年奋战，一举平定了战乱，维护了统一。作为一个执政61年的皇帝，他为君之道的法宝又是什么？迷幻时空，带您寻找打开康熙王朝历史之谜的那把钥匙。 康熙，这个时候的清帝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当时，俄国有彼得大帝，法国有路易十四， 康熙跟他们比更有伟大和过人之处。康熙时候的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疆域辽阔，国力强盛，而康熙则是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以来2000年间一位伟大的君主，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们要想一想，康熙为什么能做出如此巨大的历史功绩？康熙作为一个皇帝执政61年之久，他为君之道的法宝又是什么呢？这里面最重要的则有5点。第一，是康熙对自己讲学习；第二，康熙对朝政讲勤慎；第三，康熙对臣民讲仁爱；第四，康熙对西学讲吸纳；第五，康熙对子孙讲教育。康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对自己讲学习。康熙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态度，我相信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当中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康熙虽然出生在帝王之家，但是他幼年的时候很不幸，也可以说是命运很不好。8岁的时候父亲去世，10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2年之间父母双亡，一个孤儿形影相吊，实在是可怜。他的祖母负责抚养他。康熙自己曾经说，在母亲生病的时候，他日夜守候在床边，滴水不进。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周岁才9岁的康熙日夜啼哭，不思饮食。康熙说他在父母的膝下没有得到一天的欢愉。但是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康熙幼年的忧患生活，不幸的遭遇，反而磨砺着他更加勤奋的学习。康熙身上有3种血统、3种文化和3种品格。首先咱们来看康熙的3种血统。他的父亲是满族人，他的祖母是蒙古人，而他的母亲则是汉人，所以康熙身上有满族人、蒙古人、汉族人的3种血统。另外他又受到了3种文化的影响，他的祖母说蒙语，而他的师父教他说满语，学满文，教给他骑射。他的汉族师父则给他讲4书5经，他又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教育。所以对于康熙的文化来讲，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影响，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同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康熙的学习从5岁就开始了，当时到上书房学习，每天早上入学，晚上很晚才能回来，无论是严寒酷暑，没有一天中断。康熙自己曾说，早晚读书年无见日，累得吐血了，仍然坚持学习。他说每天老师给指定这一段要念120遍，然后要背诵120遍，之后再画一段新的继续背，就这样逐渐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完全背了下来。所以后来康熙对4书随便指出哪一段就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对一个汉族的青少年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对一个刚刚入关不久的满族少年更是难能可贵的。除了诸子百家，康熙还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为什么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呢？因为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外国人汤若望和一个叫做杨光先的汉族人关于天文历法问题发生了争论，朝廷专门开会讨论，但是那些大学士、尚书等等完全不懂，康熙自己听着辩论也不懂，因为他不懂数学，不懂天文。康熙这才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皇帝，我不懂天文、历法、数学，我怎么能来判断是非呢？所以康熙下定决心学习自然，学习天文、数学、历法、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医学、药学，甚至于还学习了人体解剖学。他亲自动手解剖冬眠的熊，在皇宫当中还建有制药的实验室。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当年康熙学习科学技术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得了疟疾，太医院的那些御医都没能给他治好，而一个叫做洪若汉的外国人给他进了一种药，叫做金鸡纳霜，也叫做奎宁。康熙吃了这个药，居然把疟疾治好了，他很高兴，就把这个药又介绍给了曹寅，就是曹雪芹的先祖。曹寅吃了这个药之后，疟疾也好了，于是康熙开始相信西医和西药了。当时还有一种很严重的传染病，就是天花，没有办法，康熙的父亲顺治就是得天花而死的，康熙自己也得过了天花，脸上长了麻子。当年很多蒙古王公贵族来北京朝贡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怕进了长城之后传染上天花。而康熙修承德避暑山庄，修木兰围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在那里接见王公贵族，就可以减少他们得天花的机会，免得他们到了中原传染上天花。康熙还学会了种豆，就是防治天花痘。当时大家都不相信，于是他先在自己子女的身上实验，又在皇宫的宫女儿身上实验，效果都很好。后来他又把这个措施推广到了蒙古，让蒙古的王公贵族种豆，减少了很多人因为得天花而死亡的几率，或者没有死而变成了麻子。所以康熙是很善于学习的。在皇帝的西苑，也就是现在的中南海丰泽园，康熙搞了一块试验田，他在那儿种植水稻，培育新的稻种。综上所述，有人说康熙可以算作是一个学习型的皇帝。那康熙之所以做出很大的贡献，之所以形成他的为君之道，其中的一个秘密就是他终生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得到新的动力，推动着他继续朝前发展。康熙对朝政极其勤慎，清朝是继承明朝，叫做清承明制。明朝的皇帝绝大多数自己不亲政，太慵懒。以明朝万历皇帝来讲，他整天在宫中跟宫女儿和太监厮混，荒淫无度。万历长达20几年不上朝，更有甚者，还有人说他不止20年，说他不交不庙不朝者30年，意思就是说不做交祀，不做庙的祭祀，也不上朝理政，达30年之久。那么明朝的皇帝不务政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碰到军国紧急大事要处理，皇帝不亲政，有的大臣在朝门外跪着请皇帝亲政，一跪10个小时，皇帝仍旧不予理睬。而天启皇帝喜欢做木匠活，那个大太监魏忠贤就专等着皇帝做木匠活做得高兴的时候才来奏报。天启皇帝正玩着高兴，哪有功夫处理朝政呢，就说你看着办吧。于是魏忠贤就可以借机对军国大事假传圣旨。清朝鉴于明朝灭亡的这一条重要的教训，就是要亲政。康熙的亲政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据史料记载，康熙14岁就开始亲政了。康熙亲政当时叫做御门听政。什么叫做御门听政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主持朝廷会议，议商和决定军国大事。御门听政在乾清门前，参加御门听政的主要是九卿，就是礼吏户、兵刑工六部的尚书，以及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还有大学士们。参加御门听政的还有起居注官，就是记录官，把做了的重要决定和重要发言全都会记录下来，后来就成为了一本书，叫做《康熙起居注册》。每天早上辰时开始，皇帝御门听政，在这会上讨论大臣的奏报，议商一些军国大事，无论寒暑无一例外。我们知道北京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就在乾清门前举行最高的朝廷会议，而且清朝的皇帝御门听政从康熙一直坚持到了光绪，这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每天御门听政可谓是空前的，这就是所谓康熙勤政的勤字。说完了康熙的勤，我们再来看康熙的慎。康熙处理军国大事非常的谨慎，可以说是慎之又慎， 不是脑门一热一拍板就这么办了。我下面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康熙慎政的情况。康熙早年在他宫廷的柱子上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三藩及和睦、漕运三件大事，就是他重点想要抓的三件大事。第一就是三藩，第二是和睦，第三是漕运。和睦和漕运实际上是一件事情，在平定了三藩以后，实际上康熙接下来的重点就是一件事情，那就是治河。他把水利这件事情写在他宫廷的柱子上，我们平常所说的座右铭，康熙就变成了柱右铭，以便每天提醒他自己要非常的重视。康熙亲自派侍卫赴黄河而上，一直到黄河的源头，往返行程20000里，绘制了黄河的全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过实际勘探绘制成为的黄河图。 康熙14岁亲政，16岁除掉辅政大臣鳌拜，削弱了八旗旗主的权势。20岁即迎战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经过8年奋战，一举平定了战乱，维护了统一。作为一个执政61年的皇帝，他为君之道的法宝又是什么？迷幻时空，带您寻找打开康熙王朝历史之谜的那把钥匙。 在搞清楚了黄河的来龙去脉之后，就是任用贤能准备治河了。那些庸官根本就治不好河，还有可能去贪污。于是康熙任用了2位非常重要的官员，一个叫靳辅，一个叫陈璜。他任用靳辅作为河道总督，靳辅每天给康熙上8个奏章，陈述自己对治河的意见。治河当时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2个问题。第一，是治了黄河以后就淤出了一些土地，靳辅的意见是把这些土地屯田，收入的钱还可以继续治河；而另外一种意见是淤出的土地给当地的豪绅。第二个问题呢，是黄河的河口地方水流入海不畅，靳辅的意见是把河堤加高，让河水冲沙，把泥沙冲到海里；而大臣于成龙则并不同意，说把黄河入海口的地方开浚挖深，沙子不就流下去了吗？靳辅闻听忙说这样做不行，那样的话可能会引发海水倒灌，另外如果河堤高的话，河水一泛滥，人不就跑到鱼的肚子里去了吗？康熙怎么办呢？他决定让2个人在御前进行辩论，开朝廷会谈，到康熙的面前去各抒己见，互相博难。但是2个人各说各的道理，康熙还是不能决定。最后他没有支持一方反对一方，而是集思广益，就是在京的大臣，凡是你的家乡在黄河相关地方的，你们每一个人要写一个意见，你的看法上奏给康熙。康熙在看过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又做了什么决定呢？他支持了于成龙的看法，免去了靳辅河道总督的职务。那么这2个人的发言到底谁对谁错呢？于成龙治了一段河之后，康熙沿河视察，经过实际的调查，他发现于成龙还是采用了靳辅的方法。康熙并没有责怪他，因为靳辅的管是自己免的。于是康熙宣布给靳辅平反，恢复原职，与于成龙一道治理河道。从御前辩论、集思广益，到亲自去视察，再到自己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前前后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熙在重大决策的时候可以说是慎之又慎。我们讲到了康熙的历史地位，以及康熙的重大历史贡献，又讲到了康熙为君之道的2个法宝，就是对自己讲学习，对朝政讲勤慎。关于康熙对臣民讲仁爱，对西学讲吸纳，对子孙讲教育，这3个问题我们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